但回旋处兴建咗乜嘢形状嘅地标呢？一喺深井，唔系深圳，系荃湾区嘅深井回旋处啊，兴建咗一个地标， 系 咩嚟嘅呢？一个好深嘅井，第二一个回旋嘅柱，三一个风车，四一只鹅。 阿红， 阿红， 四系我系啱嘅。